强国生还者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励志的感人的故事。吉林有一个男人21年前在化工厂工作的期间执起了一条金属链，带回宿舍之后就发现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原来条金属链是有放射性金属 E 还好 192， 是工业机器内的放射源，受到核辐射影响，他必须截除双腿和左臂保命。后来他遇到真爱，即是现在的妻子，相恋结婚，还回老家开了间幼稚园。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一直被告知没有生育能力的他奇迹地和妻子生了一个健康的 BB。 因为现在据说要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所以个男人就希望大家捐款，等他安度晚年和个仔可以完成学业。不过啊，作为强国生还者的阿 Win， 我觉得大家或者个男人都是同个仔去验咗 DNA 先啦。我是强国生还者阿 Win。 电影世界一出名天马行空匪夷所思，记得当年咧睇阿诺舒华辛尼加嘅未来战士，觉得 Skynet 机械人统治嘅世界，人类要周围稳定呢嗰个世界系好恐怖嘅。今时今日呢个 Skynet 系统咧，竟然系越嚟越接近现实，仲要系嚟自我哋伟大强国添。强国咧有个记者啊测试，就提供一张十几岁嘅旧相，那个系统咧系可以即时起底，显示到嗰个记者嘅个人资料，甚至呢个电脑系可以即时自动显示嗰个记者入佢哋公司嗰阵时嗰个闭路电视嘅画面。哇！呢个系统估计配合强国嘅公安单位 database 监控系统系全面升级，真系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惊唔惊啊？其实真唔使担心，只要你冇讲过啲对党同国家不利嘅说话。冇谂过一啲危害党同国家嘅事，冇做过啲同党为敌嘅事情，或者冇睇过丑化党同国家嘅电影，冇参与过皇后大道东示威嘅人，都有美好嘅前途噶。嗱，以上呢句对白咧，就嚟自92年嘅电影《表姐你好嘢》，你话电影真系几正咧？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我八旗喺今集嘅强国生还者正式宣布。2018年已经嚟咗啦，係新嘅一年，嗱梗係搞下啲颁奖礼啦。咁呢我哋有十大中文金曲啦，我哋有叱咤乐坛颁奖礼啦。嗱咁我哋今日节呢依家呢节亦都有颁奖典礼啊。我係强国生还者八旗。 好，欢迎返到嚟第二节嘅强国 生还者。 大家好。 我做咗错咗错咗手势啊。 我以为你宣布即係出柜啊。即係宣布自己就嚟算得唔就嚟，我想话你知唔知自己有 cancer 啲。 冇啦，一月一号，唔好讲埋啲嘢啦。 即系讲埋啲咁样，我隆重宣布，2018年到临呢啲咁嘅废话，真系人叫讲到废啦。 喂，唔系，我想听阿伯奇咧有啲咩颁奖礼啊，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想点样颁奖俾我同 MJ 咧？ 我想分享一下咧、我早两日咧睇完，我想。睇完叱咤嗰个颁奖礼啊， 有咩我都发现咧，好多歌我都唔识咯。 咩啊？玉蝴蝶你唔识咩？ 芝麻你唔识咩？ 系咯， 飞过的白时代你唔识咩？ 系咯。 咁我想问下得奖嘅歌咧， 都识几都识少少 嘅。咁叱咤嘅重点唔系颁奖嘅歌咩？ 咁依家个重点落咗阿 Eason 同阿全神风度啊嘛。 你唔识啫，嗰啲歌有听过嘅，你话真系好熟又唔讲得。 咁实识，听过咪识咯。 系假使世界。但不像你预期啊嘛， 难我知。不过嗱，讲翻先啦，咁啊，八旗想颁啲咩奖咧？ 颁强国新闻颁奖典礼咯。 你继续问佢咧，佢可以玩成几个钟噶，即系嗰啲政府官员咁样咧，即系强国就系中国咯，咁啊生还咯，咁啊有啲奖咯，点解有啲咁嘅奖？希望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啊，讲一大堆唔关事嘅嘢咧，跟住你都问唔到噶。 咁咧，其实喺2017年啦，有好多好人好事啦，亦都好多七人七事啦，咁好值得我哋去怀缅同勉励一番嘅。 嗱，系咪啊？系咪啊？我都话你讲唔到落去噶啦。 系啊，咁都系讲唔到。 咁咧呢个，咁咧所以咧，今次要由 MJ 做监制啦，八旗做主持啦，阿边做观众啦。 我即系翻去训台嗰度先，咁翻去训台嗰度先。 即系强国新闻颁奖典礼咧，正式开始。 呢个系即系我好快可以谂到一个咁样嘅奖项出嚟嘅。因为咧即系呢啲颁奖典礼咧，通常即系有啲我哋有好多颁奖典礼啦，咁叱咤佢好睇啦。咁但系咧， 我就比较中意电影噶嘛。咁我谂紧一啲电影嘅颁奖典礼啦，我每年都会逼自己睇下啲颁奖典礼，即系都要了解下嗰一个行业而家最出类拔萃嘅啲咩歌啊、咩电影啊咁样嘅。咁喺内地咧，我唔知道香港有那个金马奖咁样嘅嘢啦。 唔系金马奖台湾。 金像奖啦， 金像奖 啦。咁诶，大陆有冇类似嘅奖？ 有啊，有 系咩？ 金鸡奖。 金鸡奖叫做 系啊， 系啊，真系冇，真系冇睇。阿 Win 有冇睇过？ 冇睇过。 阿 Bucky 你睇过？ 睇过。 哦， 上网睇喎。 哦 ，OK， 系颁过啲咩？颁 电影咯， 系即系都系正常电影嚟嘅。 正常电影嘅， 即系唔系 嗰 啲类 似金马奖， 唔系嗰啲咩不爱中国就灭亡啊？ 唔系，佢都系正经嘅，正经嘅啲奖，即系你颁俾英雄本色，佢又颁起英雄本色，即系嗰种。 咁啊，咁啊啱啦，嗱，咁嚟紧呢一个咧，一定要颁俾佢哋啦。咁我觉得咧，即系既然佢有咁嘅经验咧，咁我谂嚟紧呢一年咧，如果有通常一定有啲新人啦，颁奖典礼会有啲新人噶嘛。 系 啊，咁新晋嘅演员咧，或者我暂时俾佢新晋演员先啦，即系呢啲系一啲比较瞩目嘅奖项嚟嘅，应该正常吓。系啦，咁咧一定系颁俾马云啦。 马云好啊，我中意马云啊。 即系我唔知啦。你我知噶啦，我知你嗱，我知你俾翻我认噶啦。即系我唔知道，我唔知大家睇过几多内地电影，我睇得唔多嘅。但系有一套内地电影咧，今年可以话系飞升国际嘅， 就系11月11日首播，只系播咗一日嘅一个微电影。 嗰套叫咩啊？功夫道。 系啊， 我哋喺节目佢都讲过嘅。 系 系啊，我中意睇，我都睇咗好多次嗰套戏。 系嘛？ 系啊，唔系我最主要，因为嗰套戏咧本身有好多巨星啦，又甄子丹啦， 全部都一拳俾阿马云 KO。 嗰啲衬托嘅啫。 有李连杰啦，有甄子丹，有洪金宝等等啦， 即系呢啲系我嚟做衬托嘅啫，就衬托出啊。主角啊，马云先生 咁，马云本身的确系好打 啊，系啊， 即系你睇佢嗰啲架势啊，即系佢嗰啲，我觉得就算佢唔系真系好打， 系， 我觉得如果佢唔系一个富豪， 系， 佢就咁只身入电影圈，佢都一定会红嘅。 得啦，马云实中意， 得啦， 明啊明啊，嗱，所以 马云有听我哋节目 啦，系不断喺度呼吁喺度呼唤马云。咁我觉得呢个最佳演员就非佢莫属啦，尤其是如果评委嗰啲咧，都系好似阿八旗呢啲咁正常嘅谂法咧， O K 嘅，其实 咁所以咧，嗱呢个如果真系有一个叫做咩强国叱咤强国颁奖典礼咁样咧，咁啊马有电影 2017年度嘅新人奖 啦，系啦，电影呢一部分咧， 抵啦你请， 唔系噶啦，唔止演员噶啦，成扎，即系反正都系我哋有好多 part 嘅，有电影娱乐电影嗰一 part 啦，咁电影呢 part 就俾佢噶啦，嗰啲咩最佳演员啦、最佳导演啦、最佳编剧啦、最佳武术指导、最佳服装指导、最佳美术指导，所有嘢都系佢噶啦。 系咁啊，银河巨奖噶啦，已经系唔使讲噶啦。 咁跟住阿 Win 定你做主持话？ 我啦， 你做主持咁系啦。咁啊，记得咧头嗰两段嘢唔可以讲错。嗰段嘢就系唔知咩11月11日搭呢个网购节啊嗰啲咁样嘅淘宝赞助叱咤强国颁奖典礼。 依家基本上咧，其实我觉得近依未来依十年嘅最佳嘅演员一定都系马云噶，以前系边个？以前系温家宝， 系 依家就 温家宝话你一句有啲问题喎， 唔系嘅，喺国内嚟讲，温爷爷真系影帝嚟噶嘛。每一次咧，啲人国内嘅一啲老百姓啦，就系讲某一次边度地方发生灾害咧，温爷爷都第一时间去嗰度，就摆出一个悲天悯人嘅一个样。咁、 哦、 所以咧，就好多人都系讲佢一个影帝。 但系佢而家落咗，即系佢而家唔喺台，系唔喺嗰个政， 冇参与。 唔喺管治架构，你可以咁讲啫。你如果今时今日咁样讲，你应该系，哦，你应该系暗冷嘲热讽。 当年都好多咁嘅冷嘲热讽。 唔系嗰阵时松啲， 啊，即系而家仲紧咗， 依家紧咗好多。 你试下而家同人讲话习近平好嘅演员，你睇下佢，你睇下佢觉得你幽默啊，定系 造谣生事咯、啊？ 定系觉得你寻衅滋事？ 系啊，拘留15日就系起码嘅。 唔系讲开电影啦，我今次我认真嘅。我特别想提一套咧，系 M J 都写咗，就系《战狼二》，我睇 翻 呢 个， 呢个《战狼三爆》 系啦，外国咯，最爱国大奖咯， 系啊，同埋咧，其实咧，我觉得系奇，我即系嗱，我唔估麦伦佢啲票房有冇造假，即系我唔讲呢啲先，我当系真嘅先、 嗯， 我觉得系一个票房奇迹，同埋一个。因为点讲好啊？一个好好励志嘅故仔嚟嘅。 临尾埋单有冇系咪突破咗40亿噶啦？ 差唔多好似真系三廿几40亿噶啦。咁 应该好劲啊！我识嘅内地朋友好似冇乜人。 系咯，你 冇睇 冇睇咁样。 你谂下，你吴京嗰啲，你以前你当佢一个可能你二三线演员嚟嘅啫嘛。你依家你变咗一线巨星，40亿喎。 我谂起喺杀破狼嗰阵，俾甄子丹打到。 伏踎低嘅 喎。哦，如果喺强国咧，佢净系可以播阿吴京出场杀人嗰一段咯。咁、跟住甄子丹咩？跟住好似 甄子丹同阿吴京打嗰幕，其实 就冇 睇嘅。 就净系大家喺度五波嘅时候就睇下咯， 跟住完咗啦。 跟住如果吴京俾人打就唔得噶啦，唔得噶啦，佢代表中国嘅、哦。 同埋咧，我觉得另外一个除咗吴京之外咧，可以代表到中国电影系边个咧？就系景甜。吓系啦，即系我景甜咧呢、這个女星做咩咁疑惑嘅？边你个人？ 而我不知道景甜， 景甜你都唔识， 唔系嘛？ 我搞错啊！你 都 快啲退出《强国生还者》啦，你啦， 同麦迪文一齐做嗰套《唱圣》 吓 系啦，咁算系中国嘅一套科幻片啊！ 唔紧要噶，大家可以继续讲。 系啊，仲有一个几劲， 我系观众嚟噶嘛，头先睇八期嘅指令号，所以要做翻观众。 咁我又唔系 正常观众都识景甜噶嘛？唔系，即系都未必。都系个识嘅，好多听众都未必识嘅。咁但系一个几靓几出名嘅内地女演员啦。 点解话佢几靓咧？但系大家听众咧喺 Google search 景甜呢两只字咧，跟住第二个 result 已经系景甜加一个 J 字喺度噶。 哦，呢、這个呢个好多香港女明星都系咁样噶。 系啊， 你 search 开嗰啲都系咁样噶。 系啦、 咁但系佢同吴京冇得比。 但系景甜拍过荷里活戏片喎。 就头先讲嗰套系咪啊？ 系啊，同埋咧仲有 长城啊， 唔止啊。佢长城啦、有只金刚骷髅岛嗰套啦， 咁好多人都拍过。 咁啊，下年唔系下年添，今年Pacific Rim 第二集，即系西片嚟嘅，第一集好收得嘅，喺荷里活都系有景甜粉做嘅，即系基本上咧好多大片咧。都系有呢个景甜， 唔系讲呢啲嘅。而家系讲咧，麦迪文呢一啲嘅老外明星咧，系好 proud of 呢样嘢咧。佢系可以加入呢个中国嘅荷里活，我哋唔使羡慕西方嗰啲咁嘅电影世界嘅。而家系嗰啲外国嘅人啦，譬如嗰啲韩国明星，嗰啲人咧就嚟中国嗰度咧就加入电影市场，系啦。咁嗰啲就佢哋好荣幸啦。我哋终于有饱饭俾佢食啦。 我讲翻景甜，即系阻住我幻想女神啊，真系。咁呢个景甜呢其实呢都系一个奇迹嚟嘅，即系同头先吴京一样，因为佢套套戏呢冇演技系咪特别好啦，佢担正嗰啲戏呢票房唔系特别好啦，啲人睇都系睇麦迪文嘅，即系唔会睇佢啦，就算票房好嗰啲啊。咁所以但系呢接连不停有大片嘅要角做嘅。咁呢所以好多人呢都怀疑佢系咪有好多官方背景或者关系，咁呢个唔知啦。咁所以呢，但我觉得呢个呢系呢个都系一个2017年嘅风云人物嚟嘅。 等先我想举手喎、 啊。你 讲。我想问问导演同埋监制呢，我作为一个观众呢，我 唔系 导演。我去到呢啲位我咪要喊或者要笑咁样先可以攞到应得嘅酬劳。作为观众嘅我。 景甜，我觉得景甜好 man 啊， 跟住我就喊。 系啊，吴京啊，吴京好靓女咯，我中意佢含羞答答咯。 大波 吴京，吴京系男人嚟噶，唔紧要啦，我都中意啊。 大波啊，男大波得啊， 我都中意啊。中国好，国家好。 作为呢个我是观众咁，我应该做翻我是观众应有嘅职责岗位噶嘛。 系啦，咁又讲开电影啦，咁咧，我觉得咧。年尾有一套电影呢其实都挺好睇嘅，即係我当电影睇嘅，但好多人其实唔系电影嚟嘅，叫低端人口遇难记。 哦，嗰纪录片係啦。 嗰个系虚幻嘅，从来冇发生过㗎。 但係呢拍嗰个纪录片嗰、那个导嗰个揸机嗰人啦，唔知佢算系导算系导导演定编剧啦。 被拉咗喇喎。 唔系佢唔系被人拉，佢系呢因为呢一个纪录片太好啦。系啦，咁就俾人哋捉咗入去好好研究，系啦，可能系教育下啲国家嘅。 嗱，呢用字要小心，冇唔系捉咗，系俾人邀请。 系邀请，系啦，礼貌地邀请佢去分享下呢啲纪录片嘅心得咁样。 咁如果邀请咧，应该动辄都要五年十年嘅。 唔知咯吓，即系呢啲大家学术研究嘅嘢，系咪先？ 一日研究唔到都唔可以出翻嚟。 系啊，慢慢研究咯。而家全中国都未咁多人识晒啲纪录片嘅 detail。系咪先？ 唔紧要，唔紧要。呢、這个咧，如果各位听众咧想睇个纪录片，又未有机会睇到，唔紧要嘅。因为据我所知咧，系继续做紧嘅呢套戏。 系啊，即系 keep 住依家我哋2018年嘅一月头啦，咁继续发生紧嘅。 但系唔可以，千祈唔听好咯，唔好搜寻，即系呢啲我哋又好尊重佢，但系咧我哋国家又尽量唔好提佢。 迟啲阿 Vin 会上去拍。 系啦，好似佛地魔咁，中国好多佛地魔嘅，系啦，唔可以讲佢名嗰个人咁样咧，佢嘅纪录片好好睇啊。 啊，头先咧阿 Vin 咧讲开阿习大大有个新年致辞啊， 系 佢个新年致辞有一句就系话咧喺2020年。年咧，就要撤将啲农村全面脱贫啊， 系 啊，咁即系要即系要消灭呢啲低端人口啊。 全面脱贫其实好简单啫嘛，将啲贫穷嘅人全部杀晒，咁咪基本上全面脱贫咯。 如果真系咁，我真系大镬啊！ 唔大镬啊？咁样 即系咪咁样就完成咗？即系有人系咪真系咁样谂咧？话北京全面脱贫就系、是、咁样整走晒低端人口，北京冇晒穷人咯，咁样 就系咁嘅逻辑嚟噶嘛？强国嘅逻辑。就系咁样噶啦， 咁啊大镬啦！有人觉得咧，而家咧，中强国咧，因为以前咧嗰个咩一孩政策啊，咁啊男女失衡啊，咁啊太多男仔啊，太少女仔咁样， 咁咪索晒啲男仔，咪平衡咯。咁嗱，即系有假设全国有六亿嘅女仔，有八亿嘅男仔，好简单啫嘛，要男女平衡，杀两亿嘅男仔咁咪 OK 咯。 咁啊，但系咁点杀法咧？点拣咧？点样？ 梗系拣低端嗰啲， 唔系应该抽签，唔公平啊嘛。 啱啱抽到集嘅。 抽中姓集嘅咁就全部杀晒咁样吓，咁啊简单啦，系咪先？ 呢个就正正系我哋成日讲嘅强国逻辑咯。其实有一个咧，佢喺低端咧抄少少，我记得有一集我同白骑讨论过，何谓高端，何谓低端？ 钱咯。 是就是钱，有钱就是高端，冇钱就是低端。 我不想你继续在度差，可以嘥晒各位听众。 OK OK， 因为点解咧？因为剩翻几分钟， 我哋仲有几个大奖要 颁，我哋唔系一个啫。我唯一我最尊敬嘅习大大，我一定要颁一个 诺贝尔和平奖， 永远荣誉诺贝尔和平奖， 孔子和平奖， 孔子和平 文学奖都是佢噶啦。仲有咩奖啊？仲有嗰啲佢仲做过啲咩啊？过去嗰年，亲善大使， 脱贫大奖， 法律学者， 系 冇啦咩？佢好多嘢做噶， 仲有 佢对歌唱事业都有帮助，因为佢老婆都唱歌嘅，系啦，应该喺叱咤颁奖典礼咧，有冇颁俾佢啊？老婆 冇， 唔得啦，唔得外国啊！ 我觉得即系我嗰排咧开人大会议咧，我睇新闻 吓，你举手啊嘛？ 咁咧 有冇人反对？跟住你举手，跟住俾人拉。 我觉得咧， 跟住电影冇整你啊嘛，所以 好少见咧，我哋中共嘅领导人系咁民主咁听民意，即系佢真系会问有冇人反对啊？咁当然冇啦， 最开放， 但系佢问 历代最开放国家领导人大奖，习近平先生， 系啦，同埋嚟紧咧，即系我都好期待咧，阿习大大嚟紧咧，即系啲人话佢越嚟越似会似阿普京啊。 哦，叱咤世界领导人大奖， 系啊， 习近平先生。 咁似普京会点咧？嗱，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普京嗰啲 改宪咯？ 唔系改咩宪？ 徒手打死老虎， 系啦，打死只熊，咁骑住只熊，系啦，即系冇着上半身嘅衫，骑住只熊打老虎呢啲咧，我都未来阿习大大可能会出现。 所以嚟紧中国应该有啲拳击比赛，即系香港睇曹星如啦，大陆就睇习大大，咁咧就会有唔同嘅武术啦，有国有呢个跆拳。道啊，空手道啊，柔道啊，呢个少林武功啊，咁每一样嘢咧都有一个胜利者嘅，然后就可以同习大大 P K， 跟住习大大咧就隔空。跟住咧，我就弹开九阳圆通。 我比较期待咧，见到习大大捧住安蜜糖同猪仔啊，喺个跳跳虎啊，一齐都系 犯法噶。你讲呢句，呢啲犯法噶。 其实 捧住蜜糖都犯法，系咪话么？ 其实我觉得习大大应该唔系咁谂嘅，即系外边下面嗰啲人做细嘅，即系佢啲手下嗰啲咧喺度，即系揣摩圣意嘅啫。即系你话如果佢真系接受到呢样嘢咧，我真系可以颁一个即系历代最幽默领导人大奖啊！ 最卡通， 我觉得咧，佢 最可爱啊！ 佢迟啲可能会称帝啊，即系做皇帝啊！即系咧，可能过多一年半载咧，喺嗰啲河北嗰啲唔知咩村咧，挖到嚿石出嚟咧， 有个 和氏璧， 跟住嚿石就系话天命所，唔系佢有通常有啲咧，集归天命咩，类似啲咁嘅嘢，跟住个集字咧就唔用翻习大大个 字，系啊， 系啦，咁跟住呢啲就系启示啦。 咁啱咧，佢又前几日就梦到只熊，系啦，就梦熊有笑，系啦，咁好似梦到自己又飞龙在天，骑住只龙咧喺天嗰度飞下飞下，咁我觉得啊，真系似系一个新圣人啊啲啦。 我比较希望见到咧喺个农民喺个井嗰度咧掘啊掘啊掘 多一个小红维尼嘅公仔，后面写咗杂志之后，跟住慢慢引申成为一个咩称帝之兆咧。 跟住咪会话习大大其实二十岁嗰阵时咧，佢嗰阵时下乡噶嘛，要问家嗰阵时，佢喺个树林度遇到条成个人咁高嘅蛇， 斩白蛇， 跟住咪一巴都斩鬼死嗰只蛇啦。 劲爆强国英雄大传，习近平先生， 所以永远大将。 所以嚟紧听讲复仇者联盟咧都即系好多角色啊，其中一个角色都预翻俾习大大啊，即系喺唔同国家度选拔啲角色出嚟咧。见到 Iron Man 喺美国喺度发啲电光嘅时候咧，雷神喺度整个锤嘅时候，习大大都打一条蛇咁样嘅。 所以都系嗰句啦，即系喺呢一节嘅尾声啦。我哋都系讲一句就系我爱习大大。我吓，好今次嘅时间差唔多，下次再倾。 你唔系爱马云嘅咩？ 哦，如果习大大马云，你自己拣啦，系啊，识时务者为俊杰，系咪先？ 俊杰添啊！ 好，咁下一节翻嚟再见，拜拜。